据南朝鲜媒体报道，南朝鲜团体2月2号在首尔的政府大楼前展开斗争，表示反对美国国防部长访问南朝鲜带来战争危机，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举行记者会，揭露说美国国防部长访问南朝鲜目的在于要求当局向北方施压，另外抵制部署萨德全国行动和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国民行动等团体成员手持着写有不要美国萨德放弃战争演习开始进行和平协商等字样的标语板举行了游行示威，游行者表示要求放弃就军事上施压北方在南朝鲜部署萨德构筑三方导弹防御系统问题等进行密谋的会谈。